我坐屋里。 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 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怎么句话啊？ 我是让我坐一下。 啊，坐下。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言语不同吗？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是啊。 他在后边站着。 哦。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问什么？ 能打一打好不啦？ 要打你。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但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他说什么？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通通打。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您怎么样？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好了。 不是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他说什么？ 打过了。 打过了。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说的是啊。 他不懂话吗？ 对，就吃亏， 慢慢学就行了。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你听不懂啊。 粤剧是绍兴戏。 绍兴戏啊。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是啊。 哎，可是非得懂话。 哦，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粤剧 啊。唱出这味儿。 你唱两句。 铁火飞不跨日飞，飞到东来飞空气自动暖下不一起你到别内衣。 哎， 这味儿真好听。 好听。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对喽。 还有一种弹词。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是啊。那弹词您也会吗？ 会唱。 那您唱两句。 我这儿唱 啊。 有人懂是吧？ 也许有人懂啊， 北方人多。 是。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对。 我 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啊。什么故事？ 林冲发配 野猪林。 哎。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哎，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是是。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哦。 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哎，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哎。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那这不是听报告呢 啊，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啊，没必要讨论， 没有必要讨论的。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算了啊。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林冲发配。 哎， 林冲刚一出东京。 哦。 第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无端受屈配苍城。 嗯。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这么四句。 哎， 您唱。 唱出来是这样。 嗯。 他对此却配苍生，哈日后落平阳鸟色君，一别东京无私飞，我此报王为臣。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哎。 啊，南方人听着好。 对。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好。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是。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哎，别客气。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怎么样， 那你来唱。 啊。